像是不需很多自己，真的不要变了习气，团证实你是多出色，知道吗？相处有种淡淡，然将爱变做神迹，只想跟世界这半日限，拒绝听什么苦涩，共你抱着慰藉心灵，和情人留在家，旧友现留在家，吻过我红红面颊，早餐丰富吗？从床头凝望他，我发觉那杯泪朱古力铺满了莲花。哦，和情人留在家，旧友现留在家，告诉我头上没法吹起好汉吗？回头是期待。想与